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咁依然有我杰拉德， 我郑通嚟。 系啦，咁今日就人少少啦，简单啦，我哋两个人啦。 系好寂寞啊，又冇靓女。 咁靓女下一节有， 下一节啊， 下一节 听佢啦，可能有噶， 我安排下啦。 好啦， 咁啊， 等你啊，唔好成日有靓女又唔卖甩到我先得嘅， 系。你自己走咗嘅啫， 唉，真系可怜。 咁啊，喂，讲翻啦，咁其实我哋之前都开四月初嘅时候开过分享会啦， 系。 咁我第一个 topic 咧就分享翻喺台湾生活嘅第一大概念，就系港人成日犯嘅错，其中一样嘢， 嗯， 呢样嘢就叫做换脑，即系我意思话，香港人移民台湾咧，其实第一样嘢就应该将个脑换咗佢，咁梗系唔系叫你做手术， 吓死我啦，换脑。 换脑即系话啲思维上要改变好多嘢嘅。 哦， 咁啊，当然改变好多啦。咁我呢一集亦都讲唔到咁多啦。咁啊，先讲一样嘢，其实就因为除非你屋企即系或者香港好有钱， 嗯、 或者香港有楼收租或者等等等等，即系唔忧食唔忧住嘅。 系， 咁呢集唔使睇嘅，你哋拿把钱啊嘛。咁呢就系想分享咩呢？如果你谂住喺台湾搵食，因为系人都咁讲噶啦，台湾。22K 喎，又冇过 22K 啦，或者比较难搵钱喎。咁既然难搵钱应该点呢？咁应该悭啦。 係囉。 係啦，咁点悭钱呢？咁今集我哋同阿即係我同阿郑汤尼一起讲下我哋喺台湾嘅心得啦，因为我都好悭钱嘅，因为我都好穷嘅啫，咁所以呢唔悭唔得嘅。 嗯。 咁就基本上嗰六大要素啦，叫做衣食住行娱乐。 係。 衣呢当然唔系一百年前嗰只医啊，即系唔系衣服嘅、 啊、衣服嘅医系。 一百年后嘅今日就讲医疗嘅医啦。 系。 咁我哋亦都唔详细讲医疗啦，因为前嗰两集阿罗医都作为一个医生都解释过健保嘅嘢啦，咁我哋唔详细讲啦。但系就讲翻我哋喺台湾遇到嘅一啲医疗上嘅经历啊，点样可以悭到钱啊，或者之类嘅。咁就由医开始讲下啦。 好啊，好啊。 咁啊，郑汤尼应该有啲心得。 我记得系我七年前过嚟台湾，啱啱好七年，咁样就十月到过嚟。咁嗰阵时，其实我喺大陆生活耐咗啦，咁就总之身体就唔系好咁健康啦。过嚟嗰阵，咁啊有啲暗病。 暗病 系 暗发噶。 讲明暗病，梗系唔讲，唔同你讲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喺香港就睇医生睇得好劲嘅，即系我意思系话，我试过喺香港咧一个月睇10,000港币医生嘅，就睇咗几个月，我已经冇晒钱，所以就放弃治疗。咁啊，好 down 嘅佢。咁过到嚟咧，即刻就复发，因为嗰阵时我本身系身份证噶嘛。咁但系我成廿几年冇过嚟啦。咁我翻到过嚟就即刻可以复翻个健保卡。有身份证即刻复个健保卡，咁啊即刻俾钱，大约系因为嗰阵时我仲未有嘢做，咁过到嚟咧，我已系即系冇公司去 share 呢个健保费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要俾大约系每个月平均700几蚊台币，即系唔使200蚊港纸啦，咁样，咁就去嗰阵时喺桃园嘅，啱啱过嚟，咁就喺呢个桃园嗰间叫咩啊？长庚咧，佢好得意，佢有中有西医嘅，咁所以我有阵时嗰阵时排队系朝头早睇西医，晏昼睇中医，佢可以同一间医院有晒你 record 之后咧，佢知道你食乜，总之中西医嘅药咧就分开两个钟头食得噶，咁就大约系我平均就一个症，但系讲紧，比如可能伤风感冒嗰啲咧，中西医系讲紧150至200蚊台币，咁就三日药嘅。中医亦都系，但系因为我系长期病患者啊，咁所以咧佢系可以同我写系一系俾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药我，咁我而家喺台中睇紧咧，即系仁爱医院嗰度咧，我半个月药，即系14日，每日三包嘅嗰啲中药粉，就系讲紧230蚊台币嘅啫。咁即係平均一包可能个零银纸港纸。 咁但係头先讲话一个月喺香港使10,000港纸睇医生。 係啊。 你喺台湾都系类似嘅病，即 係医生。係。 咁即係使几多呢？咁而家一个月。 我一个月咪就係 健保费。 你就健保费就你就当2嚿港纸啦。咁另外 睇嘅医生就大约系你又当100蚊港纸啦。咁即系其实每个月花紧医疗自己，即系感冒啊，突然间感冒咳咗你唔算啦，净系睇我自己嗰个暗病咧，就系讲紧三嚿水港纸。 三嚿水， 因为我系要不停咁样去调理身体嘅，所以我唔系话一两万就算嘅嗰啲。同埋我呢个病喺香港咧系保险系唔 claim 得嘅，因为你本身系长期病患，又系本身系已经系有噶啦，咁保险公司已经话咗唔会同你包。咁我呢边咁咪咁嗰阵时我就试嗰阵时我曾试过系要去到大陆去工作半年出差。我要专登搭飞机翻嚟台湾睇医生先翻去，飞机票加埋药咧，加埋酒店都平过喺香港睇，所以呢样嘢就真系好感谢呢边嘅医疗咯。咁啊， 加多啲水啦，记得 啊。仲有嗰阵时我喺即系台南某大学啦，即系成功大学，我哋校友咧唔知有七折定唔系唔知有八折定九折，即系身体检查添。 系 系啊， 佢唔定医院啊， 唔系就睇翻自己学校嗰间医院。 哦， 系啊，咁所有嘅学校友都有呢个优惠，几好。 哦， 咁啊，咁呢样嘢系真系帮助我好大好大啊，直情系，咁啊人生先有希望啊，咁、样。 咁啊，医疗方面其实我之前同阿罗呢个集都大概都讲过啦，咁即系其实就喺我角度嚟讲咧，因为我。呢度嘅主要工作就除咗我自己啲生意之外咧，主要工作就仲要做主播噶嘛，把声又好紧要嘅。 哦， 如果发现一咳啊嗰啲咧， 大镬！ 香港嗰阵咧，其实好少睇医生嘅，因为睇一次都嗰阵时，我喺香港嗰阵都未使200蚊港纸嘅，但系都要百几蚊港纸啦。当年嗱都好麻烦嘅，咁可能我买啲药啊，嗰啲咩 Panadol 嗰啲即系食一食咁啊，或者清喉咙嗰啲啦。但系嚟到咧，我会睇医生嘅，因为除咗基本上真系挂号费150蚊台币， 系啊， 咁啊，医生俾 30几蚊港纸啊，大佬， 吓30几蚊港纸咪搞掂噶啦，咁啊就真系好快好翻嘅，就唔会食啲药金咁耐啦，因为我一定好快好翻，唔可以太耐啊，咁所以医方面咧就我哋又唔需要介绍太多啦， 系啦， 因为之前医疗嗰集已经大致上都讲晒噶啦， 系啊， 只不过我哋。喺度遇到嘅系咁样， 我哋嘅遭遇咯，可能人哋嗰啲遭遇又唔系咁冇讲咯咁。 不过咧，题外话咧，好似有啲人话，其实台湾使唔使买保险啊？咁样即系有健保咯。 要。 咁其实保险同健保系其实两样嘢嚟嘅。 嗯。 咁啊，呢个亦都分享翻我一个台湾朋友，台湾人啊，咁嘅经历。咁佢好彩啊，搭旅游巴咧，真系好彩。嗰啲山咧跌咗嚿石落嚟。 哇！ 打穿块玻璃，撞正佢个头，爆头。当时佢话晕咗嘅，佢自己都唔知咩事。 嗯、 即系坐阿巴士突然间 晕咗， 系失咗嗰段记忆啊。 哦， 即系突然间就醒咗、 嗯， 就俾人嗌。 系 阿、啊、先生，点啊？点啊？咩事啊？原来话穿咗个头，啊入咗医院住一排。但系因为咧，佢有买保险，咁、就用保险 cam 咧就可以住个单人房。 系 咁啊，呢啲咪？保险俾到你嘅嘢 系啦， 健保可能就俾你 健保系基本嘢，基本嘢。 咁所以有保险咧就更加好啦。 系啊，系啊。 咁呢样嘢就今日唔讲保险啦。 系啊，系啊。 保险将来有机会再讲啦。 嗯。 咁啊，除咗医之后先讲啦，衣食住行啊嘛。咁食方面又点悭咧？喺食呢样讲呢样嘢之前，其实我都有少少补充翻嘅，因为我真系识到啲朋友嚟到咧，其实都好似唔知之前有冇提过。譬如佢真係做生意咁啊，叫做初期穩定咗㗎，其實每個月都可以搵到3-4万台幣嘅收入㗎。咁、其實都算唔錯啦，係 算唔錯。 咪就係佢使咧，實實翻3-4万港紙出去喎，每個月。 嗯。 喺台灣喎。係。咁你嘅咁就算你除非頭先嗰句啦，你好有錢咁啊，當然冇所謂啦。 係。 咁如果你唔係好有錢嘅，咁攞住600万嚟咧，咁遲早搣曬嘅啫， 啲 使法。咁所以我哋先話今日講下啲慳錢嘅嘢。 嗯。 咁食其中一样，其实系最重要嘅。 系， 因为亦都识到好多朋友，成日一嚟到咧，又话哇呢样好平，嗰样好平，食个咩？ 反为用大咗。 食个 buffet 好平啦， 系啊，1000蚊。喂，真系好抵嘅， 1000蚊台币200几蚊。 香港冇可能。香港系早餐 buffet 都要嗰个价钱。 类似咁样嘅 buffet 咧，香港起码500-600嘅港 纸。 咁台湾就200-零蚊已经食到好正啦。 嗯。 咁你咪觉得哇好平好平咁啊，即系 食大咗咯。 咁其实你个支出就相当大 嘅。 咁啊，咁讲下食啦。咁你平时啊点 食嘢啊，点样悭钱法咧？ 咁啊，再补充一句啦，因为我啱啱过嚟，亦都唔系话好环境过嚟，咁啊，攞住一嚿好细，即系几万蚊嘅港纸就过嚟，咁啊，梗系睇住搣啦。咁所以好多嘢，头先讲嗰啲嘢都系悭钱为重咁样。食嗰度咧，其实有一悭嘅，因为其实譬如话你有阵时食个街头嗰啲干面或者系嗰啲卤饭饱啲嘅，咁其实都系讲紧50蚊唔使，50蚊唔使台币。咁是有阵时有啲自助餐咧系好抵食嘅，佢叫我试过咧就系叫一份肉，咁就一份菜，可能讲紧系35蚊，咁就怼佢三碗饭，怼佢三碗汤就好饱。因为系有阵时有啲自助餐咧系免费食饭同埋食呢个饮汤嘅，咁因为佢咧就 饮品 系就饮品，即系红茶嗰啲啊，我唔知头先系咪有冇使唔使介绍？呢度嘅自助餐其实自己夹嘅普通餐啫，就唔系好似香港自助餐系叫铺飞嘅意思， 台式自助餐 系啦。咁咧就依度可以悭到钱咯。咁你谂下，你50蚊为港纸系讲紧10零蚊一餐咁样，咁啊就好饱。甚至乎我而家都系噶，我去呢、這个嗰啲大嗰啲超级市场咧，就买一条咧成个枕头咁长嗰啲面包方包，咁啊摆一半先摆喺雪柜，然后另外嗰两日咧三日咧就系食嗰个面包做早餐或者系中午饭。嗰条面包我同佢讲系讲紧9蚊港纸，咁你话唔系，大佬你唔新鲜嘅摆喺雪柜，我同你讲，我加拿大嗰个亲戚佢话加拿大系冇新鲜嘢嘅，全部摆晒喺雪柜嘅，去一个超级市场一买一个礼拜，所以撇喺雪柜，食雪柜嘅嘢系好正常嘅，即系我哋啲可能香港或者台湾都有咧，系下下都要新鲜嘅咁嘅啫。即系我而家强调，我哋今集系讲悭钱啊嘛，咁诶实悭钱实要牺牲一啲嘢咯咁样，咁啊其实嚟到咧都有啲养生嘅，其实可能系我喺香港又唔系好习惯，又唔系好好，唔系咁好嘅，系中意饮冻嘢，系中意饮甜嘢，其实呢啲就唔系咁健康，反而呢度你咪正经经饮下啲茶啊。所以我系成日话嘅，咁啊饮下啲茶，饮下啲水啊，咁就已经其实系 O K 嘅，即系唔好饮咁多甜嘢，对自己身体唔好。因为可能我本身身体唔好啦，所以就过到嚟就改变咗自己嘅生活习惯，之余又悭到钱嘅，原来。咁就呢一类啦，呢一类就系食嗰方面啦。咁啊可以去，我而家都会有去超级市场，佢有啲好新鲜嘅鸡肉啊、生嘅牛肉嗰啲。佢已经摆到今日㗎喇，今日就係 last day， 但係佢可以打到6折俾你，咁你咪可以，你又冇坏㗎喎，咁你咪买嚟食，或者係将攞返屋企腌咗佢，好大份㗎喎，咁咪摆一半喺雪柜冰箱，另外一半咪今餐煮咗佢囉，咁咪听日咪继续煮，咁你可以喺屋企煮下饭，咁煮一大盘饭，今餐食完饭，另外就有一啲饭就留翻摆雪柜，听日炒饭咯。咁又可以悭到啲咁样。咁呢度嗰啲，我妈过嚟都话，呢度啲猪肉咧就冇泡水嘅。咁所以咧，其实好足称嘅。咁啊，同埋嗰啲鸡啊嗰啲咧，即系我而家冇乜点悭咧。其实肥，我就有鱼又有肉，有鱼有肉有鸡汤。咁当然我一条有饮咧，可能系食3-4日啦，平均嚟讲每餐都系讲紧自己煮都系50-60蚊嘅啫，咁已经好丰富，亦都唔会话即系惨到要餐餐公仔面唔需要咯，系咯， 公仔面仲更加唔好啦， 系啦，即系咁咯。 咁啊，头先讲到自助餐就补充翻少少啦， 哦， 好，台式自助餐咧，其实我谂可能好多香港朋友都知嘅，如果你台湾玩过，佢就入到去就好多餸俾你揀嘅，有啲係自己夾，有啲係佢幫你夾埋。總之重點就係你揀曬餸之後咧，就去到咧就有個精算師同你計嘅錢嘅， 即係 cashier 嗰度。 係啦，即係老細啊，或者收錢嗰、那個，咁同你計幾多錢咁啊？咁啊，大部分自助餐都係飯湯飲品咧，係都免費供應嘅。咁當然而家亦都有部分咧係逐碗計啦，飯 係 睇嗰間。个经营个铺 啊，有粥添啊，有阵时 系啊，粥就一定有 哦，有阵时系啊， 稀饭，即系台湾嘅稀饭，系啊，唔系香港啲粥。 有阵时有啲系叫五谷米都俾埋你啊。 咁我一家五口咧，就我两公婆、两个仔啦，加埋我老豆咧，一家五口咧，通常都系食300蚊台币啦。咁啊，呢个俾大家 六啊蚊位咯， 300蚊即系 唔除五啊嘛。但系你两个僆仔系啊，除四咯， 四系啊，四 七十几蚊咯。 当80蚊港纸，系咯，而家港纸跌咗， 咩八系咯，80蚊港纸 升咗啦吓，80蚊港纸就一家五口噶啦， 系啊， 咁已经食得好正喎，系好多，因为你自己中意拣乜送拣乜， 系啊，有肉有菜有鱼啊， 仲要自己中意食乜自己夹乜，咁除咗呢啲之后，仲有啲小馆咧就碟头饭嘅，例如有咩鸡肉饭啊，咩猪脚饭啊咁嗰啲咧，就当然比卤饭嗰啲正啲嘅， 系， 咁佢。我附近有，即系都唔系我附近嘅，好多地方都有嘅，譬如咩腿腐饭啊咁，大概都系70蚊台币左右啦，即系唔使20蚊港纸。咁拣完之后咧，佢仲可以有3个餸俾你拣嘅。咁嗰啲餸都系菜啊嗰啲咁，所以咧食起上嚟基本上都系均衡饮食啦，即系可以话都健康嘅。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话，你净食饭，譬如一个人，你一日用大约150蚊食饭啦。因为早餐唔系咁贵啊嘛，我当你200蚊食饭，即系台币，一日，咁你30日都系讲紧6000蚊台币，咁样就讲紧系1500蚊港纸要， 即系就 成个月三餐， 搵22K 都唔系问题啊。 系啊，咁你连埋坦讲嗰啲住啊嗰啲嘢，我当年试过连续一年里边每个月系用紧。连埋租住啊，系讲紧18K 嘅啫，即系话你22K 俾我咧，我仲可以悭翻4000蚊俾你，4000蚊即系1000蚊港纸，即系你唔好睇话22K 好少，问题系你点用，令到你仲可以挣到钱， 同埋悭得嚟，你嘅生活质素其实又唔系话 系 好差啊嘛， 唔会好差，系啊，嗯。 咁头先我讲，咁我又同阿郑汤嚟咗啲词嘅，同大家而家申请嚟移民咧。是完全两回事嚟嘅，因为你哋嚟亲嘅咧，最少攞住600万台币啊，即系就算 慢慢搣，点搣都搣唔晒， 就算冇收入都有排搣啦。 系啊， 但我咧嚟嗰阵咧，我话得10多万港纸嘅啫，我嚟嗰阵。 佢除翻五咧，仲惨过我。我好似落嚟嗰阵，仲攞住40000蚊港纸。 咁我都系10多万港纸啦，翻到嚟咁啊，所以一条好悭，又唔知做乜生意。嗰時翻嚟又唔知點算， 嚟到一定唔會買車先咯、 啊。我話5年後先買車啦，咁我哋呢個行嗰度先講啦，交通又咁、我嚟咗5年先買車嘅。咁啊，總之就樣都蝦咧，未揾到錢啦。咁我又捉埋老婆啦，我仔啦，住咗半年之後，我老豆都捉埋過嚟。咁其實當時未有咩收入嘅，但係咁反而有個好處，因為有一樣嘢叫破釜沉舟，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喺度做生意揾到錢先得嘅。如果唔係咧，就做唔到落去嘅，咁所以艰苦经营之后咧，叫做经过咗5、6年啦，咁啊叫做有啲收入咯。咁、虽然咧之前咧，其实我个访问都话我香港都有同个朋友夹粉买一层楼，咁啊租金有啲补贴， 系 补贴翻我呢边使用。但系咧，我而家讲紧系10年前嘅往事啊，唔系今时今日。当时我哋嗰层楼喺西环嘅啫，租金先得个6000蚊港纸嘅啫，后屘好似7000去到。咁做供楼咧， 又供翻佢。 仲要供翻楼噶嘛？我哋唔系买落就咁，我两个人夹咧。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我每个月其实 千零 真系补贴嘅啫，1000港纸都冇啊，大概都系1000港纸到嘅啫。我 friend 都好噶啦，因为佢自己香港有收入，咁啊尽量都俾多啲我。咁所以我大概1000蚊港纸可以攞嚟补贴家用嘅啫， 系、 即系得4000蚊台币。 系啊， 而唔系而家讲到好似有啲人话我香港有层楼收租，净收都10000几蚊港纸，咁啊梗系过瘾啦。我嗰时得个1000蚊港纸叫补贴翻少少。所以我喺度唔悭唔得啦。 系咯。 咁所以嗰阵时咧。基本上每日都系食嗰啲头先讲嗰啲啊，唔系自助餐啊，嗰啲碟头饭啊，或者卤肉饭、啊， 自己煮下嘢啊， 咁、 煮些少， 煮就耐唔耐啦，因为我人多咧，煮又未必着数嘅， 哦， 因为啲餸都贵嘅，相对喺出去食嘢噶， 系 唔系话 好奇怪喎？呢度系反为自己煮可能仲贵过出边食噶， 系啊， 发觉有啲咩， 因为零售嗰啲又另一个问题啊， 系啊，系啊。 因为佢哋大批批发买啊，会比较平啲啊。因为我自己都做过餐厅噶嘛，其实我攞一大箩菜咧，其实真系好平嘅啫。 系， 所以有呢、這个题外话，有啲人话咩用啲黑心菜啊，或者点样？其实我唔敢话冇，但系咧， 機率就唔多咯，因為啲菜都好平，佢唔需要買呢啲咁嘅爛菜俾你嘅。 嗯， 因為真係好抵嘅。咁啊，食方面就可以大家要注意啦，就頭先講啦，唔好話見到話哇啲buffet好抵，又或者咩曲曲餐廳，我行食一餐啦，六七百蚊啊一個飯啊，好平啊。相對於香港嚟講，真係平嘅。譬如佢巨個扒咁好靚，即係 surface 又好啊，都係大概六百蚊台幣可以好正嘅啦，已經百幾蚊港紙絕對食唔到嘅。咁、 嗯、 但係你唔可以成日去咯。 係啊， 六百喎， 慳錢啊嘛， 兩餐嘅啦已經。 係啊， 咁我哋講慳錢啊嘛。咁、 嗯、 到你真係揾到錢嘅，開始有啲穩定收入啦，咁咪狼可以使下咁都 OK 嘅。咁呢個我哋分享翻嘅經驗啦。 係咯、 啊。咁啊，衣食住咯喎。 係啊。 住啊点咧？ 住 买楼先啊？ 梗系唔系啦，唔需要啊！我都系租噶嘛，我租。 之前我买有一集讲楼市都 系啦。嗰、那个其实我哋唔需要讲太多住嗰度啦。咁我系住嘅生活上咯。 住啊点咧？你而家都系租屋？ 我都系租屋啦。咁我而家讲紧系一万蚊到啦。 台币。 台币系台币就 讲清楚。 系咁就大约六百尺诶实用啦，咁样。咁就都 OK， 因为点解你话叫我话你问我郑通嚟，你话悭钱咁做租咁贵，唔系，因为有阵时啲朋友同埋屋企人过嚟探我咧，咁你出去租间酒店都差唔多啦，补贴落去，咁不如租间大啲，因为我呢度有三房啊，所以有啲朋友过嚟可以住下，咁啊算啦，而家叫做稳定咗啲，咁啊住咗舒服啲咯，咁样就系、是、开头就唔系啊，开头嗰啲系讲紧。几多尺？二百零尺咁厕所系套房啦，嗰啲就讲緊系，我应该系桃园租都系五百，唔系五千蚊到啦。台南我租个四千五都有，咁啊，咁就呢度可以睇下你点样，即系譬如我嗰阵时一条友啫，如果你为一个屋企人就唔可以住嗰啲屋咯，咁样，咁啊。悭水悭电咯，呢啲好正常嘅嘢，同埋 WiFi 咯。其实我用手机咧，我用远传嘅。我系用最平嗰只，即系每次充值出180蚊台币就有一 G 嘅。但系嗰个一 G 我可以用半年嘅，点解？我譬如话入到去写字楼或者去到我喺屋企，全部用屋企 WiFi 咯。咁呢度就会悭好多，因为。有嗰啲话台湾叫食到饱，即系香港嘅一啲叫做无限享用嗰啲咧。我问啲香港朋友，下下都二三百蚊港币，咁你实质系咪用得唔多咧？咁你屋企你就算系点样4G，你都快唔过 WiFi 噶嘛？咁其实呢度嘢你改变下你自己嘅生活习惯咧，喺生活环境中咧，其实都系呢度悭啲，嗰度悭啲咧。又可以悭到钱，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拍晒心口话万八蚊台币，每个月我都系咁用啦，22K 我都可以同你储钱啊，即系咁。 咁啊，头先阿郑汤玲讲话屋嗰度其实就唔系话大嘅，咁喺台中嚟讲，郑汤玲嗰啲屋其实都好细间噶啦，可以话 系啊， 六七百尺嗰啲其实真系好细噶。 我同学就话，如果我系要成家立室啊，要买个位租嗰间大啲， 系啊， 买我俾唔起啦，暂时 六七百再打落去就变咗套房噶啦，佢又冇五百啊尺咁，即系冇 啊，一系套房噶啦， 再落去就变咗套房，套房有啲委屈，我觉得 系， 即系可能香港而家所 哇，你用委屈两个字啊，吓亲我啊，大佬，你唔知香港几多人咁委屈啊？ 讲喺台湾啊，我想讲香港可能一家都系住劏房，但系台湾咧，你真系一个人住套房。都有啲委屈嘅，長住嘅話，即係你去台北只係做三兩年嘅，租個套房 OK 嘅，因為我都試過喺台北租套房，因為我成個節目咧，電視節目係日日都要做嘅，我都喺台北租過三年套房，咁啊，我咪日日住啦，當然咁，譬如一個禮拜住兩三晚啦，咁有時喺日日趕翻台中啊，咁真係叫委屈嘅，因為咁細間，咁你台中個都 壓迫感， 慳啲一千尺噶啦，即係一間入邊，咁啊。我嗰度咧就千五尺啦，而家大概租萬五蚊到啦，即系台币咁啊，即系四千蚊港纸到啦。咁啊，一家五口啦。咁但系平均人口嗰个密度咧就低于 就高于 点同咧， 低于呢个郑汤嚟嘅，郑汤嚟系爽好多嘅。 我一条我一条友寂寞嗰阵时候你又唔知嘅，我一条友煮饭三四餐都系食嗰啲咁嘅餸，唉，系啊悭到，但系餐餐都系食嗰啲餸。 咁啊，所以头先阿郑汤嚟提过啊，啲 WiFi 啊或者咩， 系啊，悭下嗰啲可以有机会可以俾你悭到。 咁啊，睇下你要求咩生活质素， 系啦， 咁样，咁就算屋企嗰啲，但屋企大。其实都有个好处嘅，其实就未必需要成日开冷气， 尤 其是台湾添，譬如 风凉水冷， 前后有窗噶嘛，好多屋都系， 系 前后开咗咧，其实都好通风嘅。 吓、 啊，咁我有阵时我都会开风扇为主嘅，其实。 台湾啲楼插一句啦，台湾啲楼咧冇窗台呢样嘢嘅，香港可能系有啲五十尺加埋埋成五十尺嘅都系窗台嘅，呢度冇窗台嘅。 系咯， 系啊， 咁啊啲香港特色啊嘛， 啊咁系， 个窗台唔知我哋做乜， 唔知做乜， 咁呢度系阳台啊嘛， 啊， 即系骑楼啦，咁啊头先讲紧话前后对流啊，咁如果你识，咁你当然租你自己揾位置啦， 嗯， 尽量拣向南嘅窗啊，即系主窗向南啦，咁、另一只窗就向北噶啦啲啊， 嘿，讲楼嗰啲香港人熟过你啦，教翻你添。 唔系噶，而家啲人唔睇噶， 系咩？ 港人 系楼就得噶， 系楼就得噶，唔使睇嘅买菜一样嘅啫。我啲炒楼专家朋友讲嘅， 咁样 唔使睇位置噶，唔使睇方向，唔使睇好唔好住嘅，最紧要知道佢有冇得升。 系咁啊，系、啊。 所以咧，台湾睇楼就唔系啦，真系要 仲可以俾你拣下， 睇下位置啊。譬如真系尽量啦，主窗向南啦，或者隔篱大厦，或者譬如。尽量唔好拣向东嘅楼啊，或者向西啊，即系晒得好犀利噶。因为呢度有啲咩，台湾有一个条例叫阳光咩照耀权，咁所以啲楼基本上都俾太阳晒到嘅。向东向西你都晒到傻嘅， 系 呢个一定会嘅。咁呢个我哋搵日讲楼， 系啦系啦， 讲悭钱， 系啊， 讲呢啲嘛。咁啊，所以如果你谂住悭钱，其实初嚟咧，其实最好就系租屋啦，都系。 系 成日强调呢样嘢嘅。咁如果你话啊唔系，我都想买旧嘢咁啊。都可以买楼，咁但系买楼都好多选择个新楼啊、旧楼啊，咁样点样拣？ 北中南啊，又唔同地区啊，方唔方便嗰个交通啊，方唔方便你搵食啊？ 呢、這个又系 系啦， 就系即系搵日讲噶啦， 系啦，嗰啲系啦。 咁啊，即系住方面，我哋有呢啲啦。咁头先讲紧就话，如果你识拣位置咧，譬如真系电都悭翻唔少。虽然电费话好平， 开阳啊嗰啲除。 灯啊，嗰啲都好紧要。不过屋大咧冇办法，有阵时灯都要成日开咁啫，我悭唔到。我屋企都成日开灯，日头都要开灯嘅，因为前后窗系好远，咁一定要开住灯咯。咁啊，头先讲就系话，如果你间屋大啲，通风啲咧，咁开下风扇啊，咁其实都好悭嘅。即系有阵时就唔好话收到个电费单觉得好抵。譬如我夏天就算开冷气咧，一张电费单都可能四五千蚊台币。 哇，咁啊好贵。我最贵嘅电费班系1700蚊台币， 一格四五 口。咁啊系你开冷气啊嘛，系啊， 唔打冷气啦，电视都同时开两三部啦。 哦， 我老婆睇一部，我老豆一部，我自己可能又睇一部，咁已经即系灯都开多几个啦。呢、這个一定噶，咁啊开埋冷气啦，咪四千零。咁即系一个月先两千几台币，即系500-600蚊港纸一个月。 香港真系冇办法，有阵时好嘅局促啊。你唔开人哋隔篱嗰个，你窗口出对出嗰个邻居开，佢啲热气攻入嚟，你唔开你就晕咗。所以呢度咧，即系密度比较低啲啦。所以你开下窗啊，或者开一半冷气，开一半风扇，咁其实已经系足够你嘅即系调温咯。咁样， 咁即系呢啲都系一个 小节咯， 悭钱嘅嘢啦。咁同埋搵到时睇屋，可能要睇埋有冇停车位啊，停车。有冇包埋停车位啊？或者揾一啲，如果你揾啲新啲嘅楼咧，佢可能管理费又贵啲嘅。 哦，系。 咁呢啲你都要考虑埋噶。咁我嗰度就算唔贵啦，好似每个月1300蚊台币到啦。 我嗰边就 400蚊港纸啦。 我边1300几， 有 1030几，咁但系房东俾嘅， 即系租金包埋啦。 系啊。 咁啊，即系总之羊毛出自羊身上。 系啦，其实都系啦。 咁啊，呢啲你都系，如果你为悭钱，呢啲都要考虑埋。有阵时唔系话见到佢，哇好靓、或者点样就去啦咁、即系头先阿提郑通都强调过啦，我哋讲悭钱嘛，咁梗系牺牲一啲生活上 嘅。系啊，一定噶。 咁你样都最靓，样都最好嘅，咁梗系贵啦。 悭钱系因为基于我哋啱啱嚟到咧，未知个方向或者前途嘅问题咧，点都要搣即系。 即系可以挨得几耐得几耐啦。系啦，咁你到咗一个地方你可以搵到食嘅，咁你咪慢慢放翻自己咯。 搵到钱再慢慢嚟。 系咯。 咁啊，今节我哋差唔多啦，下一集搵埋老温又倾下点悭钱啦， 好啊， 睇法啦，系嘛。咁啊，有兴趣加入我哋群组，咪详细再倾啊。 好啊，拜拜，拜拜。